宋延的一些做法， 嗯， 啊，夏期、明清后期，那么它的结构完全是有明代建筑的一些特点。 嗯， 我们这次改成以后，我们专门对智化寺的建筑做了一个深入的解读。啊，第一个是从它的形这个结构的形制，啊，第二个是从它屋顶的结构上，我们做了一些深入的解读。 嗯， 第三一个从它的这个建筑的彩绘、天花彩绘上，我们做了一些解读。啊，第四一个我们主要是从它那个屋基啊、屋房子的那个地基的那个结构，包括住处啊，还有梁架结构啊，这些地方、细微的地方，我们用唐、宋到明清这样这几个朝代用不同的构件来一一比对，让观众能看得更清楚，能了解得更清楚明代建筑究竟有什么特点。 嗯，来智化寺就能看见。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智化寺这个藻井应该是这个文博交流馆的镇馆之宝，智化寺的镇馆之宝是吧？ 应该是转轮藏。 嗯， 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整个智化寺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哈。 嗯， 那么转轮藏又是这个镇馆之宝的点笔之金，点睛之笔。 点睛之笔。 那么很遗憾的，那两个藻井是我们智化寺很精美的文物，但是遗憾的是，现在不收藏在我们智化寺。 嗯。 现在还不能说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只能说是我们智化寺原有的两个很曾经的辉煌。但是我们现在通过我们跟那两家博物馆开展这个科研合作，我们进行数据交换，我们把那两级藻井的图片数字图片我们做交流，把这数字图片交流回来，我们通过数字重建这样一种方式， 嗯， 在现在这个位置给它合到一起，让观众朋友能看到这个过去曾经的辉煌。 对，我看到你们展示的这个图片，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就是原先有藻井的位置，然后你们把它拍成图片之后，就是把那个藻井的图片做，等于是 P 上去。 对，等于是在数字合成了。 数字合成了，能看到这个。 包括我们在用手机 APP 也能够看得到。 嗯啊，说完了藻井，那么应该说呢，这个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如来殿万佛阁， 嗯， 是吧？ 对对 对， 也是很具规模的。 对对 对， 这应该说这个景象也还是，蛮震撼的。如来殿里头这个大佛像，还有这个两边的这个极大牌的这个 叫帝释天或大梵天， 对对对， 两个侍者， 哦，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这个万佛阁。 对对对啊，哦，还有那个小佛龛里边，每个佛龛里都会放一尊小佛， 每一个小佛的样子都不一样。 对，它有好几种这个不同的这个姿态。 嗯，这是在咱们第几进的店里头？ 是第三进院落。 第三进院落了哈。 对对对 啊，来介绍一下它这个店的这个来历以及这头一些精美的这个佛像。 哦，它那个如来殿，包括我们这次改成呢，如来殿那边也没有做太大的改动，因为它那个保存特别好，保存的完好，所以我们这次呢还是做的叫如来殿原状陈列展。 嗯， 就是给它加了一些灯光，适度的灯光照明，就是让它夜间的时候可以亮起来。 嗯， 刚才我们也说了，那个灯光对这些文物我们都做过科学的论证，也没有伤害。 嗯 嗯，然后， 这个万佛阁呢？ 万佛阁它上面也是有三尊佛像，那个叫三生佛。 嗯， 但是由于这个考虑到安全的因素什么的，我们这次改成它还是没有对外开放。 嗯， 它 为什么叫万佛阁呢？ 万佛阁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这个殿里头有很多个佛龛，每个佛龛里边都有一尊小佛像。 它，从一楼 到二楼，这个， 对， 加起来大约有9000多尊，然后接近10000尊，所以呢它就命名叫万佛阁。 一般的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九是阳数最大。 嗯， 一般的说就是以九为最大。它按照当时的设计者的想法，它就是要有9999尊佛。 嗯 啊，所以说它接近10000个数哈。 对， 对， 对， 所以说它叫万佛阁。这样这座建筑呢，我们现在叫原状陈列。 嗯， 智化寺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殿宇就是这个如来殿或万佛阁， 也很精美， 也非常精美，就是保存信息量最大的，就是保持了这个明代早期这个建筑信息量最大的，也就是这座建筑。 对对对， 啊，当时刘登珍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北平

少了谁，变成最微醺的岁月。 哦，当邀约依然憔悴，我举杯饮尽了风雪，是谁打翻见石灰，惹尘埃是非，言自觉几番流泪，你锁眉口红烟换不回，纵然今生已经痛悔，我爱不灭，繁华如山 选